我未自我介紹，我叫沙華，你叫咩名字？家棟， 家棟， 家棟。你啱啱話你係中學生，你係一個中幾嘅學生？中五啊。好。咁你幾時開始參與呢個佔領運動啊？ 28號。 哇，咁其實都係由開頭嗰陣時去參與。咁大部分時間都係喺旺角地區。 本身喺嗰邊就留守咗23日，跟住佢 留守咗23日，咁即係你每日都有過嚟嘅。 每日都出嚟。 但係翻學嗰啲問題咧？ 翻學有時喺度訓練翻。 咁即係禮拜六日梗係唔使翻學，就全日 stay 喺度嘅。咁你平均每日留幾耐到㗎？ 十個鐘，可以話全日喺度，然後就翻去沖一沖涼， 之後就放學即刻過嚟，然之後喺度瞓，咁咪帶埋校服過嚟換咯。咁你之前其實有冇參加過其他抗爭嘅運動啊？ 有啊，公民教育 HKU 啊。 咁即係由國民教育開始就一直參加唔同嘅抗爭嘅。咁其實你參與呢個佔領之前，你有冇啲咩特別嘅諗法，例如有啲期望啊咁樣？ 參與呢個運動之前反而冇乜期望，要參與之後先有期望。 參與咗之後有期望， 係。然之後一開始出嚟係，可能因為催淚彈同埋想出嚟，係咯，先會出嚟。即係我唔係話唔了解個一開始嘅，即係我唔係最早嗰批出嚟，即係講緊28號嗰都係，即係最早出嚟成催淚彈嗰班，我都明白佢哋嘅嗰個訴求，即係我都係咁樣訴求。不過我就唔會話點講咧，即係我點講係睇死香港人係要等啲人心狠去做一樣嘢，即係好似要佢哋親戚咁樣搞完走啊，跟住我嗰日係好意外，跟住就。警方捽催淚彈，跟住有啲人越嚟越多，跟住咁樣。 咁換句話說，其實呢個活動嘅話，當初你冇乜期望啦。咁而家咁睇，你係咪高過你當初嘅期望？係高過你當初嘅期望。咁既然你當初都冇乜期望嘅話，咁點解又會出嚟嘅？ 當初冇乜期望，有出冇，因為都自己都係學生，嗰啲又學生，我都應該都出嚟係。即係應該係要出嚟有責任嘅。 明白嘅。咁你其實喺佔領區附近有冇認識到一啲新嘅朋友啊？ 有好多，呢個都。 呢個都係學生嚟嘅。 好多我識好多。係。 嗰啲新朋友大部分即係係學生啊、在職人士啊，定係 都有。 都有。可唔可以大概約略有個數目咁樣？ 大概約略有個數目，因為我好似人好多，即係好難講到個大概。 好啦，明白嘅。咁佔領咗之後啦，咁其實我哋咁會遇到身邊有啲嘢係唔支持佔領嘅人噶嘛。咁同嗰啲人，你會去點樣同佢哋個相處方式會唔會有少少唔同咗？ 相處方式。 有冇啲例子可以簡單講下？ 即係我同我媽咁咪，即係有嗌交咯，都係咁。 嗌交，但係佢嗌交係非常之，即係佢嗌交係因為啊，我唔支持佔中，覺得啲人搞屎關，定係佢純粹單分你安全，唔想你去，然之後嗌交。兩方面係。屋企嘅人淨係媽媽唔支持。 係啊，爸都係。 睇法一樣嘅，佢哋都咁。除咗屋企人咧，咁會唔會身邊有啲朋友啊，或者可能平時搭車有個司機咁樣，可能講起呢啲，會唔會有啲唔同嘅睇法？ 朋友大部分都係支持。 明白。咁你覺得喺個運動當中咧，你有啲咩得著啊？ 得著。 係啊。 例如學到啲咩新嘅嘢？ 學到即係更加去相尊重人性命，即係即使係一齊留守嘅人都有，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諗法，但係都要去討論啊，去都要尊重翻啲人，即係唔可以話啊你唔啱啊。 你是遇到什麼事之後會有這個覺得要尊重其他不同聲音，即可能突然間冰一聲就覺得、啊、其實尊重他們真的很重要， 即因為我們追求的東西都是這樣，即自己都要自己開始做事、都是民主精神，要容納民主， 好很明白的。咁如果個佔領繼續持續落去咧，你覺得嗰個佔領區應該點發展落去啊？你認為個佔領係應該持續發展啦、啊？如果有嘅話，你想像會係點樣做啊？如果繼續持續發展落去， 持續發展，會啲人盡量即係都係變成一個可以長期留守嘅地方，即係可以再完善。即係個環境， 你而家覺得都仲未夠完善嘅， 未。 例如邊方面未夠完善？ 邊方面可能呢個位置會危險啲，即係有時夜晚好多人搞事嗰啲，因為呢度唔係金鐘，金鐘嗰邊有啲話係已經係變咗一個小社區，因為旺角係未去到嗰個位置。 咁你暫時有冇啲睇法，覺得啊可以點樣去改善？ 暫時因為都旺角呢度都唔使再改善嘅，都因為就嚟清場，呢個都冇謂再浪費物資去金錢。 即係你自己睇法，你都會覺得係就快清場嘅。 係唔係我就咁睇？係佢真係會就快清場。所以嚟緊呢兩日，今晚我話人係呢兩日。 不過我個人意見，我都唔知道會唔會真清。佢而家都放咗咁多流料出嚟，其實佢要清應該可能係即係要清，隨時都會清，但又唔會 set 死喺呢兩日嘅。我幫我問多幾句啊，咁呢排會唔會因為有啲人見係就快清場而嚟多咗？ 有部分。 咁如果清場嘅話咧，你會點做啊？ 都係就先，但係即係人身安全為先，即係一齊走先， 即係走先嘅。好啊。咁之後咧，我其實就想再問一下一啲咧，其他人會質疑我哋嘅問題，睇下大家會用啲咩唔同嘅方法去回應佢哋。例如咧，點睇咧？中共成日話咧，我哋嘅運動有外國勢力介入。 外國勢力介入，即係本身做物資站嗰啲，即係嗰啲物資係點樣嚟？好清楚，即係人哋市民係一個人一個人轉過嚟，積少成多。夠物資都會很快把射出嚟，係唔會有所謂嘅外國勢力直接俾錢我哋，因為有時俾錢我哋都會即係即刻拒絕佢嘅，即係好多物資啊，因為有啲市民驚費事。 但係有陣時咧，即係我同身邊有啲朋友都唔知硬係點解有啲人會諗住啊有外國勢力介入啊呢件事，即係你同佢點講都好，好似話。哦，明明啲市民係自發募捐嘅喎，咁點解會係有？可唔可以講多次咧？你點睇咧？個啲人話啲鋪頭因為佔中，所以可能會生意受影響，又或者執笠呢件事啊？ 即係無可否認，多多少少係有影響嘅，因為一開始政府係即係講到旺角好亂啊，其實某部分你可以話係政府造成，跟住我哋示威者又好和平，都坐喺度。跟住其實都冇所謂嘅暴徒，好似政府咁講法啊，話咩係咯，冇影響到，好即係冇影響到嗰啲暴徒嘅運作，其實可以話，其實 人係食政府出口信，跟住報紙咁樣寫法，先會搞到啲人開始又唔敢落嚟旺角。但依家情況好好多，因為啲人落咗嚟睇完之後越嚟越緊喎，咁樣係咯。你見啲自由行都係越嚟越多。 咁點解咧？你會覺得我哋而家佔領啦，咁大家都話佔領個街道係俾人逼到最後一步，所以先會走出嚟嘅。你點睇咧？暫時阻住街道對於冇權勢嘅人嚟講係唯一嘅爭取方法呢一個講法。 即係走出街頭係唯一嘅爭取方 法。係啊，即係啲人話佔領街道係我哋作為一個勞工咁樣最後一個爭取嘅手段啦，就好似如果老闆欠薪咁樣，勞工處又唔理，咁我哋走投無路就走去佔領條街啦。你點睇呢件事啊？ 因為即係同我哋嗰樣嘢有啲，即係有啲相同標準，因為我哋係講緊係爭取咗咁多年嘅真普選，快速分民主變，咁多年個政府都係一直冇聽過我哋講嘅，交假諮詢俾中央政府又好，乜都即係搞咗咁多年，香港即係唔單止係個政制係冇進步，投資完全冇進步，我哋先會，我哋又真係走投無路，先會走出嚟咯。 咁同運動以外嘅人咧，你又會點溝通？同埋連結啊？ 我會同佢講翻我點解要喺度困咯，即係同佢就係講講緊嗰啲民生民主嗰啲事俾佢知，即係等佢覺得唔好，覺得喺度瞓嗰啲就係冇嘢做，出嚟玩。即係唔好將個問題好似政府咁放喺學生應否繼續佔領街道咧，即係放喺應該學生點解要出嚟佔領呢個問題。 咁你點睇？你點睇咧？而家行出嚟咧嘅人咧，係香港好少數呢個論述啊！成日有啲人咁講噶嘛，而家佢係話你行出嚟其實都係少數啫，尋日大多數其實都唔支持嘅喎。咁你點睇呢個講法？ 點解要講？因為行出嚟嘅學生就個時間就比較可以 free 啲，同埋有啲翻工嘅，佢真係點講？去到有啲人就真係頂唔順嘅，翻瞓完街之後要翻工，有啲係頂得順嘅就會落嚟翻，即係好多係即係喺屋企嗰啲，有啲都係好多嘅支持。咁你就唔可以用阿周融咁嘅講法，佢自己就話，即係好似講國民教育咁樣，局長又話咩唔出嚟嗰啲就係支持㗎咁樣，佢咁樣講法嘅話，好唔符合邏輯咯，其實係。 咁對於香港咧，有啲人咧就會睇喎，其實咧過咗今次呢個運動之後咧，香港人咧就會政治覺醒咗啦。咁你對於呢個睇法，你又覺得樂唔樂觀咧？嗰係咪真係政治覺醒咗？但係其實同之前個分別唔大嘅。 政治覺醒係一部分，因為我哋出到嚟大部分都係學生，新一代嘅學生係。即可以話以後都是社會擔當的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對整件事、對整個香港其實很有幫助。 你又怎理解其他人呢？他們今次又是為了什麼出來？是跟你的想法一樣所以出來的？ 是 全部都是、 有少部分的是不是學生，是上班的人，他們出來幫我們手是因為他們是怎麼說，他們的立場不一定跟我們一致，但是他們就是出於個立場，就是要保護學生，因為這班學生是有理想的，是有夢想的，不可以這樣看著他們想法，這樣被警察打，被政府打，這班人是出於這樣的立場來保護學生。 大家以前咧覺得塞嗰條路又唔係咁 OK 嘅，點解而家今次又覺得塞呢條路係 OK 嘅？ 呢個好多變數，真係講唔明，真係要講一個人數同埋個部署咯，係。 因為我哋當初出嚟都冇話預計到一出到嚟就係十幾萬人一齊喺佔領地佔領佢，因為講緊單係旺角嗰晚俾人搞完，俾差佬清完場之後嗰晚，跟住即刻出到嚟係百九萬人，可能十萬都有，呢度全部係full曬，即係冇人會諗到有咁嘅結果，其實好多變數喺度。 咁頭先聽你咁講咧，其實你都覺得啊，香港人今次係比之前覺醒咗啊嘛。咁你覺得我哋有冇辦法咧複製嗰啲覺醒嘅人嘅經驗咧，去俾其他未覺醒嘅人，令到佢可以一齊覺醒咧？ 呢個係應該要做的，同埋我哋都有嘅係喺度籌劃緊呢個工作。雖然係有啲遲少少，不過都係要做 的。你介唔介意透露多少少？如果唔係咁可以啊，都唔緊要。 都係，即係我自己啦，我就會翻學校老師學生溝通，跟住佢哋嗰邊就會做翻相應嘅工作，就係可能做嗰啲主場啊、黐翻，我就喺度收集一啲殖民文字嘅感受出嚟嘅原因，跟住拎翻學校黐俾學生睇，可能就會講一講總括啊之類，跟住係咯，都係跟住可能落遲啲就要揾啲學生落去做地區工作，就要同啲街坊講翻。點解我哋要出嚟驗樓？我哋位置 咦？而家好似洗緊樓啊嘛，開始啲人就係嗰群學生。之後咧，我會問啲有關佔領者對民主嘅唔同睇法，希望嗰啲人咧其實都可以，希望唔同人都可以聽到唔同嘅睇法。咁如果有咗普選之後咧，你覺得一啲民生問題啊，好似如果貴租貴樓價可以點處理啊？ 貴租貴樓價，第一樣嘢你要有個相應嘅條例，就要限制翻呢啲所謂嘅大財團，佢哋開鋪頭嘅數目又好，個分佈又好，你唔好搞到全部地區都全部一式一樣嘅商場，根本就依家個商場唔會係話我哋自己香港人去行嘅，就見到入邊全部都係大陸人自由，根本就冇唔係貨我哋咯。即係變咗就係，即係所以一定要做翻相對應嘅條例去限制翻呢啲大財團嘅擴張。 咁但係如果有咗普選之後啦，咁我哋而家就係即刻係全面直選啦，立法會係直選，然之後呢個特首係直選，你覺得我哋會選到啲咩人出嚟嘅？ 選到啲咩人？呢、這個暫時都係未清楚，因為都係變數都好多。因為我坦白啲講句啦，就係、是、即我自己問新保嘅就係、是有咗真普選之後，選出嚟嗰、那個佢未必搞得掂香港呢一壇嘢。我講真的，即未必搞得到香港呢一壇嘢，跟住就會可能會俾人鬧啊成。但係我哋係因為呢樣，因為有咁嘅角色出嚟做完之後，我哋係真係見到香港嗰啲問題。OK， 我哋慢慢拆。跟住如果佢搞唔掂嘅，我哋咪換個第二個咯。因為我哋有咁嘅制度喺度，啱唔啱？我哋唔似大陸嗰套，佢一衰你衰十年八載，你又冇得掟，佢撳住你嚟打，唔係。因為民主就係咁嘅，我哋要一定要睇到佢個錯處喺邊度先。 呢個都好緊要，其實。咁而家生活響低於貧窮線嘅人咧，可能係全港七分之一啦，亦都係屬於少數嘅。咁如果有咗普選之後咧，你覺得佢哋可以點樣受惠啊？點樣受惠？ 受惠，起碼有對翻嗰啲貧窮線以下嗰啲老人家可以多啲生活津貼啊，補助嗰啲，即係你唔好。即係衰啲講句，你自己政府拎嚟嘅港珠澳大橋，預計唔知你起完之後你變咗話要50億，即係好難令人懷疑你係中間係咪有掠水啊、貪污啲嘢出現？點解你唔將啲錢係投落去呢啲草根階層嘅福利入邊？因為好多老人家係真係出到嚟頭手停口，冇人請。又唔好公屋嗰啲，喺度住，我日十二一點仲要喺度做，就 一個一日係翻十幾個鐘。你冇啊？唔係話佢哋懶，佢哋好勤力過任何人，真係。 咁你點睇咧？呢個民主少數服從多數呢句説話。 民主少數服從多數。 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這句說話呢？ 這句說話其實都要看回那件事，不要去到那麼準，即是多數是應該是應該的主導權是多數的，但是就不應該將那個利益主導全部放在多數人嗰度，即都要平衡一下少數人嗰邊嘅利益。 咁最後一條，你覺得我哋香港咧同內地脱歐嗰可能性係幾多？或者你對呢、這個嗰啲講法有咩想像？ 脱歐 係啊， 脱歐幾乎係，我覺得係冇可能，因為香港轉了型這麼多年，因為食物啊、水啊那些供應都是很多都是由大陸那邊來的，其實是你可以說我陰謀論，其實是中共特意要搞到香港人 這個，其實我的看法跟你差不多， 其實是中共這麼多年做的一件事，就是特意要將香港變成，跟住又說香港沒得大陸人來的，這樣說香港其實有咁多水庫，有咁多乜嘢，其實點會水唔夠用啊？要買嗰啲灘渠東江水嚟用，仲要咁多咁貴。 好啦，明白。大概差唔多，間接留低你咯。